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《皇太子秘史》的插曲，其实早知道。 沉沉地包盖地，遮住红日当头照，高高的红宫墙挡住几亩远眺，茫茫的天际边闪出霞光万道，左身啊玉露甘霖当头浇， 轻轻的柳絮飘，一路交融又心跳，温柔的玉海笑，高处流水山高， 一首好的歌曲能流行乃至广为传唱，除了词曲作家的努力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那就是编曲。人们或许还记得1994年出现的一首《梅》，它首次将管弦乐队与流行音乐相结合，气势磅礴，令人荡气回肠。其实这一首作品的编曲者正是张洪光，就来欣赏张洪光创作编曲的一首经典之作《精忠报国》。 江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，可惜白死保家国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，马蹄单去真北望，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当四方大江山北望，龙骑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，心似黄河水茫茫，二十年中横剑谁能相抗，恨与狂长刀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，人叹息更无语，血泪满眶，马蹄单去真北望，真北望草青黄尘飞扬，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当四方大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张洪光曾为康熙王朝、孝庄秘史、汉武大帝等几十部影视剧创作主题曲，近些年他还为电影天下无贼等创作了电影配乐，赢得了来自业内外的赞誉。送上张洪光早期电视剧作品《今夜无风》的主题歌《情亦无风》。 感情是阵风而已，来去不由自己，它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回忆？感情是阵风而已，不叫人已不停息，美丽的陌生人才熟悉一无趣，失去了痛算不算可惜，爱的风已飘过去，生活仍有它气息，用一生一世的珍惜编织一段回忆，缠绕在你心里，那飘然有谁梦里， 感情是阵风而已，来去不由自己。他究竟给了你什么样的回忆？感情是阵风而已，不叫人你不停息。美丽的陌生人才熟悉，已离去。夜里远上沙粒，不肯将它擦去，失去了总算不算可惜。你怎么样呼吸，怎么样呼吸，你确定。 都说艺术创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张洪光也曾坦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下一部。就让我们在电视剧《重案六组》的片尾曲《风雨人生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，希望作曲家张洪光的下一部作品会比现在的更好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闪动着你诚实的眼神，蓝蓝夜空敞开了你寂寞的胸襟。面对冰冷的世界，依然会有一颗火热的心。你不轻言说出来你心中的苦闷，偏偏在乎是不是尽了你的责任。用那温暖的情怀呵护着你最最真爱的人，日日夜夜用我兑现承诺，